南朝鲜各界热烈称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南朝鲜的京城新闻、网报、统一新闻、联合通讯社和文化广播电台等媒体陆续报道敬爱的金正恩同志亲自指导核武器兵器化工作和朝鲜人民军战略军弹道火箭发射训练等消息，对他非凡的领导能力和过人的胆略表示了赞赏。军事问题专家们说，金正恩最高司令官是非常老练、经验丰富、无所畏惧的白头山统帅。朝鲜问题专家们对金正恩同志天才般的睿智、无比的胆量和卓越的智略禁不住敬佩。对于我国跃居一个拥有氢弹的核强国地位的引以自豪的现实，南朝鲜的各阶层人民说，这是一个将改变人类政治史的具有世界史意义的事件，并对金正恩同志在民族史上建树丰功伟绩深表感谢和敬意。